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五章，上文我哋讲到阿友哥咧，听到阿秋生讲话冇示威就俾人哋控领，用移魂法就变咗只狗。咁随即就推断出好可能同本门嘅大师兄有关，而当然九叔就话无证无据，好难入佢数噶噃，都系睇定啲先。然之后有叔就讲啦，就谂住想将自己控尸赶尸嘅一啲道法咧，就传俾秋生同埋文才。秋生啊唔知噶嘛，而文才一听到咧，即刻个女反应，望住阿九叔讲啦：诶，师傅啊！你觉得我哋学一个赶尸法咧，系唔系对道术有帮助？九叔啊，正系眉头深锁，听见文才咁讲咯，轻轻咁样岌头就讲啦：咁你学多样嘢，对你将来都有帮助嘅。好啦，睇下你师叔点样处理啦，我去唞一唞先。讲完，背住双手啊，慢慢行翻入自己嘅房啦。文才见到师傅行咗入去啦。即时担高只凳仔，一闪就闪咗去阿友哥身边，两只眼就冇晒星星咁望住友哥话啦： 友哥啊，咁我哋从几时开始学啲嘢基本功先啫？你话咁，仲有大概就学几耐就可以好似你咁搵下钱咁呢？ 秋生喺隔篱不置可否咁讲：切，赶尸啊，搵到咩钱？友哥饮咗杯酒啊，望住秋生讲。 诶，咁谂咧就啱啦。最惊你就系学咗之后啊，唔知攞去做咩，系嘛？过嚟啦。 咁当然，秋生有一个后生仔，有八 Q 卦嘅，咁啊同文才担住凳仔坐喺友哥隔篱听友哥讲啦。友哥啊攞起个酒杯，望住佢哋两只命，眼神啊变得认真起身。 嗱，赶尸咧。最重要就系三样嘢，嗱，你哋记低啦。第一就系符，你哋望下嗰八个老细， 一边讲，一边啊带住文才同秋生啊行去二仓嗰边啦。 嗱，睇下啦，呢张符啊贴额头，阔三寸，长六寸。嗱，你记住，横三啊竖六得噶啦。里边嘅符咒咧，你哋慢慢研究啦。这一个呢就叫定师符。 文才听到好好奇啦，定师符啊，哦，睇下先啊。一路讲住諗住摸下张符啦。 有哥喝住佢，喂，咪乱搞啦，听咗一半啊，听一半。嗱，仲有除咗定师符之外呢，第二个最重要嘅就係一眼灯，叫做尸油灯。不过有个仲好听啲嘅名叫做引魂灯。 秋生就问：引魂灯我见师傅做过啦，好似孔明灯咁样放喺天㗎喎。 唉，嗰啲係孔明灯嘅变化嚟嘅啫。呢、这个引魂灯就专门就针对僵尸啦。嗱，睇住啦。 一边讲一边就指住僵尸前面嗰张台，上面真係放住緊油灯。只见呢眼油灯不过就是拳头咁嘅大细，通体系透明，而油灯嘅里面就浸住一张褐色嘅符，而符上面嘅字咧竟然就唔化水嘅。 有个指住眼油灯讲啦：嗱，细佬，你望一望佢。 文才同秋生啊即时控过去望啦，只见呢眼引魂灯嘅火苗咧，下边就是蓝色嘅，上边就是红色嘅。同一般蜡烛点出来的火有少少不同。 有哥望住他们讲啦：嚟，试下吹熄佢啊！ 文才对住个火苗，呼咁啊，啖气啊，吹咗过去啦。奇啦，引魂灯啊冇熄到，上面嘅火苗咧，只系跟随住文才呼出嚟嗰啖气向后飙咗一飙，随即就摆翻正。 哇，咁奇嘅！阿有哥，呢个咩原理啊？ 呢眼灯呢一般就防风嘅，当然有咒语啊加持，所以第三点呢就系咒语啦。但系赶尸又好奇怪，佢所用嘅咒语呢，我哋叫做咒头，个咒头呢基本上都系差唔多， 而个皱尾咧系可以自己中意点就点嘅，文才啱个头咯。哦，点样为之自己中意点就点咧？系蠢得你，即系话你想佢做乜嘢？喺个皱脚嗰度压压地揾讲讲，就好似有个指令咁，佢咪跟住你嘅指令行咯。秋生对呢样嘢咧，反而就冇乜太大兴趣，咪继续咁问油灯嘅事啦。啊，友哥啊，我想问咧，呢眼油灯点整嘅？友哥得得戚戚咁望住佢，乜赞啊？啊，睇你嘅样啊，事事正正，问啲问题又几到位嘅喎。好，听住啦，一边讲一边就攞起咗隔篱嘅个茶杯。嗱，我啊示范一次俾你哋睇，冇眨眼啦。 睇紧睇紧。 文才同秋生见到有嘢睇，即时啊褪后两步，个头啊拱前，一眼唔眨咁啊望住阿友哥啦。只见阿友哥咬咬个啰柚之后，就喺隔篱个斜身横布袋嗰度揞张符出嚟。嗱，细佬，呢张符咧就另一种嚟嘅，有两种作用，一个就叫起丝，一个就叫定丝，明啦嘛？文才拗拗个头， 起丝、定丝，咁系咪真系好似嗰啲法兰西开关咁样，一啪咁啊啲油灯啊着，一啪啲油灯啊熄咁样啊？ 有哥讲啦，你孺子可教，就系差唔多啦。咁呢张符咧就系咁用嘅。有哥啊举起张黄符，有心演下嘢咧，只见佢张符反手一拧，嘴里边默默念咗个咒语，左手啊抬起，嗌咗声三昧真火， 啪，将黄符啊烧着咗啦。 有哥攞住张黄符，轻轻啊行过去其中一具僵尸嘅前面，就对佢两个讲啦，睇住啦。尸油就梗系喺僵尸身上攞噶啦，系嘛？只要将呢道符放喺僵尸下爬、手指呢啲下垂，好似钟乳石咁向下突出嚟嘅地方，系咁样烫烫佢，你嚟睇住啦。一边讲，手上面嘅黄符就移咗埋去僵尸嘅手指嗰度，而呢个时候嘅僵尸咧，已经就唔系伸直手啦，而系垂低手啊。只见到有哥。一只手啊攞住个茶杯，另一只手啊攞住黄符，黄符上面个火苗咧喺苗尖个地方对住僵尸嘅手指，轻轻咁啊辣下辣下，随即僵尸嘅手指上面唔单止冇烧着，就好似人哋烧腊咁样，就唔系食鸡啊食鹅啲烧腊，系煲腊咁样。只见到僵尸嘅手指上面咧，慢慢就有一滴一滴。刺粒粒嘅啲液体滴落嚟啦，有哥同你讲啦，嗱，尸油就咁样攞噶啦，一定系要记住个比例，尸油大概系三分之一，按照呢个比例咧，仲要落三分之一嘅鸡血，两钱嘅骨灰，三滴墨，朱砂适量，你记住啊，唔使撩匀嘅，将上边讲嘅嘢准备好。再用蜡烛香咧，喺佢隔篱分佢一个时辰，咁呢杯咁嘅尸油咧就勉强用得噶啦。 文才跟住问啦：，咁里面嗰道符咧， 嗰道符咪叫控尸符咯？嗱，记住，里面系要用自己手指尖嘅血中指喎，喺上面画完之后，练三次定尸咒，喺放入去之前咧，就攞个灯芯将佢捆住。灯芯啊浸喺里边，浸佢啊约冇一个时辰咁大把啦，再用三昧真火点着佢，咁啊呢盏引魂灯咧就搞掂噶啦。 咁啊，咁佢可以着几耐嘅？ 系尸油灯啊，好襟烧嘅。 系罗友哥，咁点样整熄佢啊？ 嗱，咁你啊记住啦噃，尸油灯啊唔使吹熄佢，系用你嘅中指同埋食指中间一捻，咁佢就熄噶啦。 秋生啊，跟住问啦，咁如果间引魂灯熄咗咧？ 阿友哥啊，望望佢，好狡猾咁笑一笑，你到时自己整眼出嚟，揾到条丝俾你去试试，你咪自己知咯。阿俗语都有讲，实践就出真理，下下都系我讲，系你仲使学嘢嘅。 文才一边听一边记低晒啱啱所讲嘅要领啦。 诶、我记性啊冇秋生咁好啊，好记性啊不如烂笔头，我一个个抄起佢先。 有哥跟住讲啦， 啊，仲有僵尸呢，原则上就睇唔到嘢，又系听唔到嘢嘅。嗱，我系讲你落咗定尸咒之后啊，佢所有嘅指令呢，都系要通过只啷啷敲一下，佢哋有反应嘅。嗱，唔信你睇下， 随即呢，阿友哥仔布袋里边攞咗拎拎出嚟，左边啊伸手攞住佢嗰盏引魂灯，一边敲住个拎拎，喺引魂灯上面兜咗三个圈，一边口噏噏咁讲啦。 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僵尸啊都有灵，听到拎拎，即系我喺度指令。 讲到一半，望望文才同秋生， 嘴角戚一戚，跟住继续讲啦。 听住个铃铃响一下就企定，听到哎呀就同我出力柄，急急就预律令，去礼成。 讲完，灵转身同文才讲啦， 我啊俾你试下啲好玩嘢。 文才同秋生拗拗头，乜嘢咁好玩啊？ 只见到阿友哥担天望地咁揾咗揾周围，见到二庄角落头咧有个大水缸。水缸上面放住碌木板，跟住行过去攞起张烂木板行返过嚟，又话呢， 你控得掂呢八隻老细呀，隻抽就未必，群偶就赢硬㗎喎。 秋生嘅兴致嚟啦， 吓咁劲，嗱睇嘢啦细佬。 文才就醒啦，一边抄住笔记，一边就秒秒秋生就讲， 喂褪后少少呢。 秋生亦都醒啦，两个人随即就褪后两步，只见到阿友哥行埋去僵尸嘅前面，望一望佢只手，一对个铃铃，大喝一声， 起， 随住铃铃一声响，八只僵尸十六只手齐齐嘅举高，跟住友哥就行埋去，躲到个距离，系咁啊踎低，将个木板啊举起自己嘅头上边，然之后就嗌咗一声， 哎呀！ 哎呀，两个字啱啱讲完啫，八只僵尸啊，十六只手同时啊对住友哥呢个方向咧，好似十六把刀咁啊，兜头劈落嚟， 噼里啪啦咁样响。 友哥攞嚟挡住头嗰块木板啊，顷刻之间就被打到粉碎。 而说时迟啊，那时快， 友哥攞住个铃铃又摇咗一下， 停， 八只僵尸就原地唔喐啦。友哥望望上面啲僵尸。慢慢起翻身，掉咗手里边嗰块烂木板，伸伸个懒腰，摇摇个铃铃狗， 排好 又靓喎、啊！啲僵尸听到佢咁讲，睇样我仲听话个武士威啲马仔，即刻就爬成一列，双手垂低啦。友哥啊，随即打咗个喊路， 哎呀，睇到咧，系咪劲抽啊？ 文才同秋生啊，睇到双眼都直晒。 哇，如果 呢八隻僵尸佢哋都控得掂，咁呢度成条清水镇打横行得啦。 文才高兴啦，哇，好好好劲啊，咁如果你话真係搞得掂呢班友啲指令落得啱嘅话，你真係叫佢死都唔怕喎。 秋生隔篱讲啦，切，佢哋死过一次㗎啦，仲怕乜鬼嘢喎。 有哥望住两个新粉丝，不由得得得戚戚咁讲啦， 唉，赶尸呢啲呢都系小儿科嚟啫，你哋师傅即系我师兄呢，识嘅嘢就比我多，不过 要玩好控尸呢手嘢又唔系简单嘅。 好啦，我话喺度住多一两日，到时慢慢教你啦。玩得掂呢几手嘢嘅话，基本上。要开拖，我未见过位听。 一路讲住，一路啊攰下攰下，伸住个懒腰，打住个喊路就走咗入去房里边瞓觉啦。文才同秋生啊睇到眼都放光啊！呢两条友仔平时呢虽然就唔系成日聊事斗非，但系好似见到武士威嘅时候呢，嗰种血气方刚、抱打不平嘅性格，后生仔啊嘛，经常都会有。秋生见住文才仲喺度记紧笔记，就讲啦：， 喂喂，文才记几多啊？ 文才就话啦，记紧噶啦，记紧啲咒语噶啦。 你平时冇咁勤力噶、哦，做咩啊？你好恨我赶书咩？ 文才讲啦，咁有哥话赶书啊，比而家搵得多钱啲嘛。 秋生啊讲啦，你咁恨钱做咩啫？ 我点同你？你有钱仔，姑姐有间铺头，迟早你太子爷嚟。我呢双眼啊无神，周身啊冇蚊。咁你话边有女仔会鍾意我啊？ 啱啱讲完啫，秋生就好认真咁对住佢讲啦。喂，文才， 点啊？ 嗱，你认真啲答我一个问题，你系咪真系好鍾意婷婷先？ 啊？突然间问啲咁嘅嘢嘅你？ 系啦。秋生点解会突然间问啲咁嘅嘢嘅呢？咁文才又会点讲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